咁啊，在三番，即系咧，心法、若佛法、若众生法，解释大佛顶三个字。咁啊，上文咧就系若呢个心法略释，解释大佛顶三个字，已经咧系解释完。咁啊，现在咧就系第二若佛法广释大佛顶嘅道理。咁啊，经中开示唔单话指呢心法为大佛顶，亦指佛法为大佛顶。咁啊，令呢个顽强不知者更观啊果德，然后咧现果系知因，令自见取。咁啊，现在所谓佛法广释者咧，也不过系广其所略而已，就绝对啊唔系心外更有佛法可得。咁啊，始终嘅若佛法广释，我哋分为咧系四种嘅道理，即系若字嚟嘅解释，若理以及若法同埋若譬喻，一共咧系四种解释。第一就系若字，所谓字者就系属于呢个事相。咁啊，事相就系有形有状，系有始定有终。有善嘅有坏，咁就名为佢嘅事相。咁啊，何以大佛顶啊可以用呢个事相嚟到解释咧？咁啊，因为经中第一点问说啊，佢话于是世尊顶放法宝，就无畏光明，光中出生千叶宝莲，有佛化身。结家辅助宣说神咒。咁又在第七卷文里面讲，佢话师自来系无见顶上，无为心佛从顶发挥，坐宝莲花系所说心咒。咁啊，同时佢亦说啊，佢话以时世尊从玉计中涌白宝光。光中涌出千叶宝莲，有花而来坐宝花中，顶放十度百宝光明，一一光明就皆遍自然十行河沙，金光物色平山池柱，遍虚空界，大众仰观，为外边土求佛哀游，一心听佛无见顶上放光如来的宣说神咒。咁啊，同时佢又讲，佢亦说此咒名如来顶。咁啊，在呢个结灵之中，咁啊，直说佢话是经名大佛顶，释赞多波山罗无上宝印，十方如来清净海眼。都是属于事相，所以用这个事相的解释，或此咒啊，既然是大佛顶咒，那么此经呢就说为叫做大佛顶经。那么但是事相法门，那么一定呢是有所表法，而且神咒不是即加无离佛呢，何以他不直接自己说出，而必要从顶放光，光中现莲花，莲花现化佛，然后呢化佛才是宣说神咒。由此化佛何以名为叫做无为心佛，都是说一切众生啊，他有一种见解，以为佛是出生于皇宫，以太子的身份出家，所谓尊而且贵，因为福大故， 所以出家修行的意性道啊，似乎呢同我哋一般的众生呢有些不同，就认为佛道是修行，佢唔知得呢个心性是平等，佛道是本有，所以佛呢就不自说咒，是从顶放光现莲花，现化佛而说，就表示呢唔系属于修行，乃是即心自性啊，方是法身无畏，天然妙觉是最尊无极。因为法身无畏，咁啊称为即是大；因为天然妙觉，称为佛；因为最尊无极，就名为叫做顶啊，就是表示大佛顶的理性啊。是真佛本具平等的真心，是凡性不二的本体，乃是本来具足，是现现成成，就非因修成，所以若字呢来解释大佛顶。那么其次是若理是解释大佛顶。那么通常的解释呢，就是说大者就表示法身，或者就属于这个波耶顶呢，就是解脱。那么三个字将它分开呢为三种意思。那么在理论上就可以通，从文字讲就变成割裂。所以现在始终大佛顶三个字是直前果上三德，每一个字都如具三德。所谓大者乃是赞三德，法身是体大，波野是相大，解脱是用大。那么即使一个大字就具足三德。那么所谓佛者叫做明三德，就说法身就是本觉，因为佛者是觉也，所以法身就是本觉。那么波野就是此觉，那么解脱呢是究竟觉。那么亦可以说波野是自觉，解脱是觉他，法身呢就是觉行圆满。咁啊，即使一个佛字啊，咁啊，亦都具足咧，系三个。咁啊，所谓顶者咧，就系表三德嘅究竟，所谓真更无有相啊。波耶系不可相见，解脱系放光现化。咁啊，合之咧，名为叫做大佛顶，即系每一个字。都可以用这个三德三觉来解释的。那经上讲，他说我以妙明是不生不灭，合如来藏，以如来藏为了国名，就圆照法界，是故于中是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。那妙明圆照就属于波野啦。咁啊，所照嘅就系法身啊，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咧，就属于解脱妙用。所以富流罗尊者佢赞佛所讲啊，佢话独妙真常。咁既然独妙、独真、独常，就话说明佛自性嘅果上三德，即是咧系大佛顶义。咁咪有经上讲，佢话正直则通达，直照就含虚空啊。咁啊，含虚空咪即系大咧，直照正直名为叫做顶啊。咁所以我哋一念心性之中，咁啊每一个字都具足三德。具足是三个， 咁啊約理嚟嘅解釋。咁啊第三咧就係、是、約法嚟嘅解釋大佛頂，就話説明此就係十方如來及大菩薩自住三門係最尊無上啊，就名為佢就大佛頂。咁啊啲中講佢話有三摩提令大佛頂首靈現王。不過如足萬行十方如來第一門超出妙莊嚴錄，又話此法亦名叫做第一二帝，亦名叫做算性二宗真性二性，亦名叫做佛母真三門，亦名叫做妙蓮花金剛王寶國，亦名叫做無氣論法，亦名叫做阿毗達摩，亦名叫做真實圓通。咁啊，總言之咧，以上所說一段咁多嘅經文啊，都係説明眾生本有嘅心性，若是迷惑，咁啊生死無邊，此得呢個軟弱達多啊，無故顛狂亂手一樣。咁啊，若是話唔似本性啊，咁就涅槃係本有啊，現現成成，好似呢個衣裏嘅明珠一樣，未曾有失，係現現成成。所以大佛頂禮在眾生份上係本來具足，但係由於迷故不知，只有佛呢先至係獨修獨證。因此經中講，佛佛從空前萬事是勇发祖国，咁啊遍观十方诸如来顶。咁其次啊，就十方如来从顶放光，就来观佛顶。咁啊乃至说圆通计义世尊同埋十方诸佛啊，咁啊五体系同放宝光，互观诸佛诸菩萨顶。咁啊十方诸佛，咁啊，彼此放光啊，互觀其頂咧，就係、是、表示此個大佛頂法啦。所謂佛佛同修，佛佛同證啊，表示此個大佛頂咧係最正法。咁然後咧，就依此呢個最正法，了解呢個最正理。你说这个最性格，依这个最性格就起这个最性行，依这个最性行是还是指的最性法最性理。那么若你的若教若行若法，即皆是大佛顶的道理。那么第四就是若譬如解释大佛顶，因为所证的三德啊，就是众生本具的心性，咁啊亦即是经中所说的如来藏性，不可以有相见，不可以无相见，亦不可以亦有相，亦无相见，亦不可以非有相，非无相见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咁啊，如果你话有相，咁啊，何以九地嘅善知识欲穷其顶啊？自己都讲出，佢话不可得见。所以经中讲，佢话只皆是物无是见者啊，又话如来藏本妙圆心，非心就非空，非我非性，因为离一切相，咁就譬如个佛顶咧，系不可以有相见。咁啊，点叫做佛顶啊？不可以无相见咧？咁啊，经中讲佢话是万象中的微细法明啊，无非见者，又话如来藏妙明心圆，即心的即空，乃是即我性。由于即一切法故，咁就譬如佛顶咧，就不可以无相见。咁啊，何以叫做佛顶啊？不 可以说亦有相，亦无相见呢？咁啊，若要话亦有相，亦无相，咁啊，变成系自与相违。所以经中讲啊，佢话见与见如就正所想象，不如虚空花就本无所有。咁啊，既然系本无所有啦，点可以讲为亦有相，亦无相呢？咁啊，经中又讲，佢如来藏妙明如心，离即就离非。咁都譬如佛境啊，系不可以亦有相，系亦无相见。乜点叫做佛境？不可以非有相，非无相见呢？咁啊，若是话非有相，非无相，咁就同生气类。因为经中讲，佢话此见及如，对如是菩提妙正明体啊。咁啊，既然系原是菩提妙正明体啦，咁啊，点可以说为系非有相，系非无相？所以接住个云何于中都有而非是。咁啊，同经中又讲，佢话如来藏妙明心圆，自即就非即啊，咁就譬如佛顶，不可以非有相，非无相见，咁就说明大佛顶理啊。所谓离四句系住或非当体即时。咁啊，上来若是。若理、若法、若譬如的四番呢，都是属于若佛法来的广释大佛顶的道理。咁最后即系第三啦，系若众生法来的礼释大佛顶的道理。咁众生法虽然很多，但系不出呢个真心二法。咁在本经咧，就系说啊，地水火风空根色嘅七大，咁啊七大色嘅色心二法，色心二法即是系七大，不过系广略不同而已。嗱，咁我哋每一个人，佢有呢个四支八态，都系坚实嘅，咁啊属于四大啦。我哋人心中啊。有呢个口水、鼻涕、脓血、大小便利，呢啲都系润湿嘅，咪属于水大啦。咁啊，每一个生人全身都有呢个暖气啊，咁呢个暖气咧就系属于火大。咁啊，每一个人佢都会动作嘅，所谓行内进之啊，俯仰屈身。咁啊，呢种动作咧。就是用那些风啊，咁啊来来去去，不东不西，所以行来进止啊，俯仰屈身的动作就名为叫做风大。我哋两个耳、两个鼻孔啊，都有空位嘅。咁啊，呢个空间个空位咧，就属于呢个风大。咁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了了而知。属呢个真大啊！我哋每一个人呢，时时刻刻对境会分别，咁啊呢个分别就系极大啦。所以众生法虽多，就不离呢个地水火风空根色嘅七大法。若是我哋迷此嘅七大法，就成为三种嘅障，都系烦恼障。业障以及报障，若是悟此七大本是藏性，体本三德，即七大就是法身、波耶解脱。所以大佛顶性属于生佛同体啊，但是呢迷之与悟就有天渊之别。所以经上说，他说生灭就迷惘啊。灭亡就明真，一自经以来无上菩提合大涅槃被二转依号，咁啊说明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啊， 以在迷誤一念而已。咁啊，譬如呢個冰同埋呢個水，我哋迷之時就好似呢個水咧結成冰啊，咁啊堅實咗啦。咁我就若是誤出大師，又係當正咧，就好似嗰啲冰還翻水，咁佢就係流動啦。所以冰之與水啊，一就係堅實，一就係流動。似乎好似就唔同，但佢个湿性啊，本体都系湿性啊，系相同。咁我哋就例子九法界嘅七大，就如同冰啊，咁啊九法界嘅众生，即使系等觉菩萨啦，未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啊，未曾究竟成佛，咁啊仍然仲有烦恼执着啦。所以九法界嘅众生嘅七大咧，如同呢个冰系坚实嘅，但系佛法界嘅七大就如同水啊，但系同一质性、同一体性。咁就譬如九法界嘅七大，以同佛界嘅七大啊，都系清净本然，系周遍法界。咁啊，既然系周遍法界啦，所以经题咧就称之为叫做大啊。咁啊，前五大嘅地水火风空属于心嘅相分，根大属于呢个心嘅见分啊。咁啊，积大咧就系心之意明。是故九法界嘅七大与佛界嘅七大，同一真心，此心即是觉性啊，觉者佛也。所以经题中咧就名之为佛。咁啊，九法界嘅七大与佛界嘅七大都唔系因缘自然，唔系分别计度之所能知。所谓但有言说，都无实意啊。咁不可见咧，所以个经题啊就称之为顶。咁啊，由经中为如清，属水系处于静气啊，静心不动系沙土自沉，名为初伏客尘烦恼。个去能嘅纯水啊，名为永绝根本无明。咁我哋就嚟自九法界。生死五音，譬如嗰啲浊水啊，佛法界个法性五音，就譬如纯清嘅净水，咁啊清之与浊，咁啊好似唔同，但系佢个体咧就相同喎，因为同一心性啊，用亦都同，因为同其流润。咁啊，若是我哋知得熟水之中有清水，咁就唔需要弃水啊，而别求清水。啊，若是话见到浊水啊，系能流能润，我哋亦都知得不与清水啊，呢、这个能流能润。所以我哋咧，但有呢个净浊水嘅方法，咁就别无咧。求清水法，若是话若呢个浊水之外，别无清水之来讲啊，我哋就知得烦恼，即是系菩提；生死，即是系涅槃。若是话若呢个澄清浊水，然后先至得到清水呢方面嚟讲咧，咁就视为转烦恼啊。就依菩提转生死，就是涅槃。若是话若无呢个积意，点可以成就转意嚟讲呢？咁就譬如啊，若果不知众生在迷，大佛顶法，我哋就点样能够知得啊？诸佛呢个大佛顶法呢？所以经第一卷咁啊，出翻。 错望之后啊，十番显见性，就是真常直灭。乃至第三卷，咁啊，遍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一一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再容七大体性周遍，乃至说如来藏心虚非虚色，虚遮虚照，无非都是直接显示啊！咁啊，一切众生现前呢个依正心等法，法法都是如此啊！法法都是大佛顶礼，即是呢个浊水嘅体用之中，便是呢个清水嘅体用。咁啊，在呢个众生法中，若是为人天嘅善道啊，咁啊固然系具足呢个大佛顶法。咁啊，即使恶道众生啊，亦都不离大佛顶法。所以经中所讲嘅十十因、受六交报，一一都系唯心所造。所谓唯心就无体啊。由于烦恼大故，咁啊造业亦都大啦。我哋做呢个业大故，日后受苦亦都大。咁啊，或业苦都系大，所以经题就有呢个大字啦。咁我哋所做嘅烦恼罪业，都系从自心而起嘅。所谓自心起烦恼啊，就自心造罪业，亦都系自心受苦报啊。从始至终，若因若果都不离自心，是心是觉啊，觉即是法，所以提中就有个佛啦。咁啊，烦恼虽然从自心而起啊，但系烦恼冇呢个内外体相。我哋所做呢个罪业啊，冇呢个积集嘅形象啊，日后受呢个苦报，亦都冇呢个来去处相啊。咁啊，既然烦恼、罪业、受报都无相啊，咁啊，无相就不可见啦，而同呢个佛顶一样不可见，所以题中就有个顶字啊。咁就说明，咁啊，若是我哋做罪业之时，一个人咁啊堕于地狱，固然系满于地狱啊。多人做罪业，咁啊日后堕于地狱，多人亦满。咁啊，既然一人亦满，多人亦满啊，咁就叫做还欠嘅道理啦。咁我哋受苦报此方接尽，辗转他方受报啊，咁啊属于殊穷道理。咁啊地狱如此啊，其他诸趣亦都系一样。所以十二类众生二十五有，总比七趣星尘，若含灵，若蠢动，若善就若恶啊，若苦若乐，一一皆是大佛顶不变之性，举全体以随缘。但正在随缘之时，一一都是大佛顶性啊，始终是不变。咁啊，就说明咧，众生法之中，不论善与恶啊，你只要是众生，咁啊，本性就是具足咧大佛顶性。咁啊，以上就系若呢个心法略的大佛顶，以共若佛法广的大佛顶，以及若众生法例的大佛顶，已经系讲完。咁啊，亦都说明啊，三法系圆融一心，一心法中具足一切心法。 一切佛法，一切众生法，无非是大佛顶法。在个佛法之中，亦都具有一切佛法、一切心法、一切众生法，无非是大佛顶法。就在呢个众生法中，亦都具足一切众生法、一切佛法、一切心法，无非是大佛顶法啦。咁啊，到此我哋先至可以说一句：善知心佛及众生都是生无差别嘅无上妙法啦，系无上妙理。不由此个大佛顶三个字。就可以啊，连贯呢个经题嚟到解释所谓大者物因咧，叫做大因啊，因为得成菩提故，由物因咧先至可以得成佛。咁啊，了义啊，属于大义，因为清实理而说故。咁啊，万行属于大行啊，因为佢如实修行故。咁啊，守灵义。是叫做大定啊，因为三昧中之王故啊。咁啊，自经首标大者咧，就是玉灵呢个何此经者。咁啊，依大家系解大理、清大理、起大行、满大行，就见大果啊。所以赞佢为叫做大。咁啊，所谓佛顶者咧。所以无见顶上啊，故不属于有。但系佢又能放光现化法咯，咁就不能属于无。咁啊，既然相离有无啊，咁我哋就说佢为妙。所以话妙义在自教啊，咁啊说明物因就系妙因啊，因为因心果个而不别故。咁了义咧就为妙义啊。是一门深入，咁啊六根清净喎。万行就系妙行啊，因为清真如理，中中流入喎。咁啊守灵义系叫做妙定啊，所谓自性本来系不假修成故，具此诸妙，所以本经就名为叫做妙化啦，就系表呢个佛顶者啦。咁啊玉灵。每一个学者就依这个法语之妙教啊，是悟如来藏的妙理，从妙理而起妙行，咁啊妙行具足咧就可以证这个妙果。咁啊，以上就是若心法、若佛法、若这个众生法啦，咁啊解释咧这个大佛顶三个字。已经咧系解释完，咁啊其次啊就解释如来物因就修正了义，咁啊知如来物因修正了义八个字，咁啊亦可以分为四段，咁啊先就系解释如来，其次就释物因，第三系解释修正啊，咁啊第四咧就解释了义。咁啊，现在先咧就解释如来两个字。咁啊，既然大佛顶三个字可以若心法、佛法、众生法嚟到解释啊，咁啊如来两个字咧，咁啊亦同样可以若心法、若佛法，亦同若众生法嚟到解释。我哋在先就系若呢个心法。嚟到解释咧，如来两个字，咁啊，若心法嚟到解释咧，就等于话我哋每一个众生呢个自心里面啊，咁啊，亦都具足如来嘅道理，咁啊，佢哋若心法嚟到解释，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有佢呢个自心，咁啊，此个自心咧就具足体用。咁啊，本体就系不生灭、无去来、古不不变、始终一如。所谓力万劫而常生啊，咁我哋就说佢为叫做如，如即个不动不变。 咁啊，藥論本體嘅用咧，就分開染淨，染就係九法界嘅生死啊。若是話淨用咧，就佛界嘅涅槃。咁啊，唔論染用嘅生死，或是淨用嘅涅槃啊，莫不由此心性流出。咁啊，既然若染若淨都是从此心性流出啦，咁我哋就说佢叫做六。咁啊，如是见性啊，是心非眼。咁啊，又话见性系无书卷，见性系无生灭，见性系无增减，见性无坏，见性非物，见性系不动，见性非是因，自然和合不和合，因为离一切相。我哋就说佢系如，但见性于不动中，随缘故终日而动噃。但系无书卷中咧，随缘故而有书卷啊。虽然见性无生灭，但系随缘故可以舍生趣生啊。见性虽然无所坏，但系随缘故啊，能够了然明暗空失。即空清浊八种个可幻之境，咁啊见性虽然唔系物，但系佢能照料一切物咯。见性虽然唔系因缘自然和合不和合，但随缘故啊，亦有因缘自然和合不和合。因为一心之理啊，随缘故有如是嘅妙用。我哋就说佢为叫做来，咁啊如是解释咧，就是、我哋众生份上啊一念本性具足如是嘅体用，所以说为叫做如来。咁但系始终嘅体用就唔系话离开体而有用啊，所谓即体即用，所以话清净本然系周遍法界。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循业发言，咁啊即体就即用啦。但系亦都唔系利用而有体喎，乃系即用即体。所以经中话诸法所生都为心所现啦，咁啊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就因心成体啦。咁啊，即用系即体嘅道理啦。咁啊，又因为即体即用故，所以不变就常随缘啦。啊，咁啊，若又话即用即体故，咁就随缘常不变。咁啊，若是话不变常随缘，所以虚妄有生就虚妄有灭啊。若是话随缘常不变。就说为生灭去来，不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，是妙真如性啊，都是说明我哋一念心中就具足如来的道理。咁啊，一切众生都皆具此心，若无此心啊，就不明众生，所以一切众生都是如来。所以梵经里面讲，就话一切众生都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。咁啊，一切众生既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与佛咧就冇乜两样。所以众生即是系如来，可惜众生迷来已久啊，终日来就而不如喎，即系终日来呢个三界之中。六道轮回啊，而不知道自己呢个如如不动嘅本体，但系十方诸佛悟故啊，佢就即如如来啊，正到呢个如如不动嘅本体，而大慈悲咁啊现身法界度众生。咁啊，但系即使即如如来，但系来亦不动啊，本体仍是系如如清净。咁啊，以上咧就约呢个心法系解释咧 二來兩嘅字。咁啊，第二就係約佛法啦，嚟到解釋二來。咁啊，約佛法解釋咧就屬於廣釋啦。咁啊，既然約佛法嚟到廣釋咧，我哋就分開五種嘅道理，即係約字、約理。就約因，就約果，就約教，咁一共有五種道理呢，解釋而來兩個字。咁首先就約呢個事相，就解釋而來。咁事相呢，就一定係有成住壞空，凡係事相之法，就一定有呢個生滅去來，凡係事相之法，係人人都可以見得到的，那就叫做事相。那現在我約事相來到解釋而來，就是約佛的應化身。那因為應化身就是有始終成慧，是有生滅去來，例如釋迦牟尼佛，那從摩耶夫人柔劫降生，咁佢降生之後長大啦，咁啊19歲出家，咁啊修行到30歲嘅成道，咁啊成道之後啦，咁啊10號具足啦，稱佢為如來應供嘅正遍之靈行足，善世世間解嘅無上士喬義丈夫，天人師佛世尊，具足30以上。80種好，紫磨金色。咁啊，成道之後啊，咁啊起大慈悲，度眾生。咁啊，說法49年，談經係300余回。咁啊，等到有餘嘅眾生都度盡啦。咁啊，然後佢喺呢個雙林示寂，所以佛嘅應化身咧就係有生滅。有成壞，有始啊，亦都有終，是人人可見。有緣者都可以得以親近佛，聞佛說法。咁啊，就説為咧，若呢個事相呢方面嚟到解釋如來兩個字。咁啊，第二就係若呢個理論呢方面解釋如來兩個字。理者就是真如妙理，咁啊，此个真如妙理是究竟平等，所谓清净直灭，生佛同体是性凡不异，所以此经说为三如来藏，又名佢就清净实相。咁啊，呢个实相之理啊，究竟是如不动，是金苦恒言。始终一致，所谓三世不迁，四相都不改，即使跌风亦都吹不坏，即使跌火亦都烧不烂，那我们就说它叫做如。那么这个实相妙理虽无生灭，但是随缘用故，不妨是有生有灭，于这个无差别中能够示现种种差别之相，咁就说佢为叫做来。咁啊，因为举体即用，举用即体，所以话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咁啊，离一切相故，咁啊离一切相啊嘛。咁我哋就说佢为如啊。但系佢即一切法故，有随缘之用啊。咁我哋就说佢为来。